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三十九，汉纪三十一，淮阳王。更始元年春正月甲子朔，汉兵与夏江兵共攻真父梁丘次，斩之，杀士卒二万余人。王莽纳言将军严由、至宗将军陈茂引兵欲拒渊，刘演与战于玉阳下，大破之，遂为渊。先是，清徐贼众随数十万人，弃无文书号令旌旗不屈，及汉兵起，皆称将军，攻城略地，遗书称说。莽闻之，始惧。冲陵代侯曾孙玄在平林兵中，号更始将军，时汉兵已十余万，诸将亦以兵多而无所统一，欲立刘氏以从人望。南阳豪杰及王常等皆欲立刘演，而新式平林将帅乐放纵，但演威名，贪玄懦弱，先共定策立之，然后召演示其意。演曰：诸将军幸欲尊立宗室甚厚，然今赤眉起清徐众数十万，闻南阳立宗室，恐赤眉富有所立，王莽未灭而宗室相攻，是疑天下而自损权，非所以破莽也。冲陵去渊三百里耳，据自尊立为天下准地，使后人得成无弊，非计之善者也。不如且称王以号令，王氏亦足以斩诸将。若赤眉所立者贤，相率而往从之，必不夺无爵位；若无所立，破莽降赤眉，然后举尊号，亦未晚也。诸将多曰：善。张卯拔剑击地曰：一事无功，今日之意不得有二。众皆从之。二月辛巳朔，设坛场于御水上沙中，旋即皇帝位，南面立，朝群臣，羞愧流汗，举手不能言。于是大赦，改元，以祖父梁为国三老，王匡为定国上公，王凤为成国上公，朱伟为大司马，刘演为大司徒，陈穆为大司空，余皆九卿将军。由是豪杰失望，多不服。王莽欲外事自安，乃染其顶发，立杜陵使臣女为皇后，至后宫，位号是公卿大夫元氏者凡百二十人。莽赦天下，诏王匡、哀章等讨清徐盗贼，言由陈茂等讨前队丑虏，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，复迷惑不解散，将遣大司空、龙心公将百万之师剿绝之矣。三月，王凤与太常偏将军刘秀等训昆阳、定陵、偃皆下之。王莽闻言由陈茂败，乃遣司空王毅持传与司徒王寻发兵平定山东，征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备军力，以常人巨无霸为累位，又驱诸猛兽虎豹西象之属以助威武，亦至洛阳，州郡各选精兵，募守自将，定会者四十三万人，号百万，于在道者旌旗辎重千里不绝。下五月，寻邑南出颍川，与言由陈茂合。 诸将见荀彧兵胜，皆反走，入昆阳，黄布，忧念妻奴，欲散归诸城。刘秀曰：今兵谷既少，而外寇强大，并力御之，攻数可立，如欲分散，势无俱全，且渊城未拔，不能相救，昆阳即拔，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。今不同心胆，共举功名，反欲守妻子财物耶？诸将怒曰：刘将军何敢如是？秀笑而起，会后继还言：大兵且至城北，军阵数百里，不见其后。诸将素清秀，即破急，乃相谓曰：更请刘将军继之。秀复谓图画成败，诸将皆曰：诺。时城中唯有八九千人，秀使王凤与廷尉大将军王长守昆阳，夜与武威将军李毅等十三骑出城南门，于外收兵。使莽兵到城下者且十万，秀等击不得出。荀彧纵兵围昆阳，言由说义曰：昆阳城小而坚，今贾浩者在渊，即进大兵，彼必奔走，渊败，昆阳自服。亦曰：吾昔为宅邑，坐不生德，以见则让。今将百万之众，欲城而不能下，非所以示威也。当先屠此城，叠穴而进，前歌后舞，故不快也。遂围之数十重，列营百数，征鼓之声闻数十里，或为地道冲棚撞城，激弩乱发，矢下如雨，城中复户而急。王凤等起降，不许。荀彧自以为功在漏客，不以军事为忧。言由曰：兵法围城为之缺，以使得一出，以布渊下。亦又不听。吉阳首长岑彭与前队二严悦共守渊城，汉兵攻之数月，城中人相识，乃举城降。更始入都之，诸将欲杀彭，刘演曰：彭郡之大吏，执心固守，是其节也。今举大事，当表义事，不如封之。更始乃封彭为归德侯。刘秀至兖定陵，西发诸营兵，诸将贪惜财物，欲分兵守之。秀曰：今若破敌，珍宝万倍，大功可成。如为所败，首领无余，何财物之有？乃西发之。六月己卯朔，秀与诸营俱进，自将部骑千余为前锋，去大军四五里而阵。荀彧亦遣兵数千合战，秀奔之，斩首数十级。诸将喜曰：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，今见大敌勇，甚可怪也。且复居前，请助将军。秀复进，荀彧兵却，诸部共乘之，斩首数百千级，连胜，遂前。诸将胆气益壮，无不一当百。秀乃与敢死者三千人，从城西水上冲其中间，荀彧益之，自将万余人行阵。赤诸营及暗部无得动，独营与汉兵战不利，大军不敢善相救。荀彧阵乱，汉兵成锐崩之，遂杀王荀。城中亦鼓噪而出，中外何事震动天地。 莽兵大溃，走者相腾剑，伏尸百余里，会大雷风，屋瓦皆飞，雨下如注，至川胜邑，虎豹皆鼓战，士卒覆水溺死者以万数，水为不流。王毅、严由、陈茂、清济乘死人渡水逃去，尽获其军食辎重，不可生算，举之连月不尽，或繁烧其余，士卒奔走，各还其郡。王毅独与所将长安勇敢数千人还洛阳，关中闻之震恐，于是海内豪杰悉然响应，皆杀其牧首，自称将军，用汉年号以待诏命，旬月之间便于天下。莽闻汉兵言莽镇杀孝平皇帝，乃会公卿于王禄堂，开所谓平帝请命金藤之策，弃以示群臣。刘秀复训颍川，攻阜城不下，屯兵金车乡。颍川郡院冯异兼五县，为汉兵所获。异曰：“亦有老母在阜城，愿归。据五城以孝公报德。”秀许之。亦归，谓阜城长苗蒙曰：“诸将多暴横，独刘将军所道不掳掠，观其言语举止，非庸人也。”遂与蒙率五县以降。新是平林诸将以刘演兄弟威名日盛，因劝更始除之。秀谓演曰：“事欲不善。”演笑曰：“常如是耳。”更始大会诸将，取演宝剑示之。秀依御史申屠剑随献欲绝，更始不敢发。演就樊宏谓演曰：“剑得无有范增之意乎？”演不应。李毅出于演兄弟善，后更阐释新贵。秀借演曰：“此人不可复信。”演不从。演部将刘季勇冠三军，闻更始立，怒曰：“本起兵图大事者，伯生兄弟也，今更始何为者耶？”更始以季为抗威将军，季不肯拜。更始乃与诸将陈兵数千人，先收季，将诛之。演故正。李毅诸伟因劝更始并执演，即日杀之，以族兄光禄勋赐为大司徒。秀闻之，自阜城迟意晚谢。司徒官署迎吊秀，秀不与交私语，为身隐过而已，未尝自伐昆阳之功，又不敢未演扶桑，饮食言笑如平常。更始以为惭，拜秀为破虏大将军，封武信侯。道士西门君会为王莽卫将军王涉曰：“趁闻刘氏当复兴，国师公姓名是也。”涉遂与国师公刘秀、大司马董忠、司中大坠孙吉谋，以所部兵解莽降汉，以全宗族。秋七月，即以其谋告莽，莽召中结责，因格杀之。石虎贲以斩马剑挫中，收其宗族，以纯锡毒药白刃从疾，并一砍而埋之。秀射皆自杀。莽以其骨肉救臣，误其内溃，故引其诛。莽以军师外破，大臣内叛，左右无所信， 不能复远念郡国，乃召王义环为大司马，以大长秋章邯为大司徒，崔发为大司空，司中受容苗心为国师。莽忧闷不能食，但饮酒但富余，读军书卷，因平机昧，不复就诊矣。成绩委崔委义上归杨广，继人邹宗同起兵以应汉，攻平乡，杀莽镇戎大尹李煜。崔兄子萧素有名，好经书，崔等共推为上将军。崔为白虎将军，亦为左将军。萧遣使聘平陵方望以为军师，望说萧立高庙于义东，己巳辞高祖、太宗、世宗，萧等皆称臣执事，杀马同盟，以兴抚刘宗，移袭郡国，蜀莽罪恶，勒兵十万击杀雍州牧陈庆，安定大尹王相，分遣诸将训陇西武都、金城、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，皆下之。初，茂陵公孙述为清水长，有能名，迁岛江族政至临邛。汉兵起南阳宗城，商人王岑起兵训汉中以应汉，杀王莽雍部牧宋尊，众合数万人。数遣使迎成等，成等至成都，掳掠暴横。数召郡中豪杰谓曰：“天下同苦心事，死刘氏久矣。故闻汉将军道持营道路，今百姓无辜而父子系祸，此寇贼非义兵也。”乃使人诈称汉使者，假述辅汉将军、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绶，选精兵袭击成等，杀之并其众。前中武侯刘望起兵汝南，言由陈茂往归之。八月，望即皇帝位，以由为大司马，茂为丞相。王莽使太师王匡、国将哀章守洛阳。更时遣定国上公王匡攻洛阳。西秉大将军申屠建、丞相司职李嵩攻武关，三府震动。西人邓业、余匡起兵南乡以应汉，攻武关都尉朱蒙，蒙降。进攻右队大夫宋刚，杀之。西拔胡，莽欲忧，不知所出。崔发言：“古者国有大灾，则哭以压之，宜告天以求救。”莽乃率群臣至南郊，臣其伏命本末，仰天大哭，气尽伏而叩头。诸生小民旦夕会哭，未设餐粥，甚悲哀者，除以为狼，狼至五千余人。莽败将军九人，皆以虎为号，将北军精兵数万人以东，纳其妻子宫中以为质，使省中黄金赏六十余万金，他财物趁势。莽欲爱之，赐九虎士人四千钱，众众怨无斗意。九虎至化阴回西，惧爱自守。余匡邓业击之，六虎败走，二虎亦却归死。莽使使则死者安在，皆自杀，其四虎亡，三虎收散卒，保胃口京师仓。邓业开武关迎汉兵， 李松将3000余人至湖，与叶等共攻京师仓，未下。叶以弘农院王宪为校尉，将数百人北渡渭，入左平翼界。李松遣偏将军韩臣等径西至新丰，击莽波水将军，追奔至长门宫。王宪北至平阳，所过迎降，诸县大姓各起兵称汉将军，率众随县。李松、邓业引军至华阴，而长安旁兵四会城下。又闻天水韦氏方道，解征欲入城，谈立大功掳掠之力。莽设城中囚徒，皆受兵。杀息引其血，与士曰：“有不畏心事者，设鬼祭之。”使更使将军使臣降之，渡渭桥，皆散走。臣空还，众兵发掘莽妻子父族种，烧其棺椁及九庙、明堂、辟雍，火照城中。九月戊申朔，兵从宣平城门入，章邯逢兵见杀。王毅、王林、王寻、戴运等分将兵聚击北阙下，会日暮，官府抵地尽奔亡。即有城中少年朱棣、张宇等恐见掳掠，屈宣并合，稍作市门，府敬法榻，呼曰：“反掳王莽，何不出降？”火急停业成名，惶惶事主所居。惶惶事主曰：“何面目以见汉家，自投火中而死。”莽避火宣示前殿，火辄随之。莽干军服，持余地匕首。天文郎暗示于前，莽悬席随斗柄而坐，曰：“天生得于鱼，汉兵其如鱼何？”庚戌，且明，群臣扶叶莽自前殿之监台，公卿从官上1000余人随之。王毅昼夜战，疲疾，是死伤略尽，驰入宫，见官至监台，见其子侍中牧解衣冠欲逃，亦斥之，令还。父子共守莽，军人入殿中，闻莽在监台，众共围之数百重。台上有与相射，使尽短兵接。王毅父子带运王寻战死，莽入室。下不时，众兵上台，苗心、唐尊、王胜等皆死。商人杜吴杀莽，校尉东海公斌就斩莽首，军人分莽身，节节栾分，整相杀者数十人。公斌就持莽首一王宪，宪自称汉大将军，城中兵数十万皆属焉，设东宫，弃莽后宫，乘其车服。癸丑，李松、邓业入长安，将军赵蒙申屠建议至，以王宪得喜寿不上，多携宫女，见天子古旗，收斩之。撰莽首一冤，悬于市，百姓共抵击之，或切食其舌。班固赞曰：“王莽拾起外戚，折节力行以邀名誉，即位居辅政，勤劳国家，直道而行，其所谓色取人而行为者耶？莽既不仁，而有佞邪之才，又承四父立世之权，遭汉中威，国统三绝，而太后受考， 为之宗主，故得似其奸特以成篡道之祸。推事言之，亦天时非人力之至矣。及其窃位难免，颠覆之事显于桀纣，而莽晏然自以黄鱼复出也，乃使自虽奋其威诈，独留诸夏乱言蛮漠，犹未足以逞其欲焉，是以四海之内萧然丧其乐生之心，中外愤怨远近俱发，城池不守，肢体分裂，遂令天下诚意为虚，害变生民。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，考其祸败，未有如莽之甚者也。昔秦凡诗书以立私意，莽宋六艺以文兼言，同归殊途，俱用灭亡，解圣王之驱除云耳。定国上公王匡拔洛阳，生父莽太师王匡哀章皆斩之。冬十月，奋威大将军刘信击杀刘望于汝南，并诛严尤、陈茂，郡县皆降。更始，将都洛阳，以刘秀行私立校尉，使前整修功夫。秀乃至辽蜀作文仪，从事司察，一如旧章。十三府吏士东营更始，见诸将过，皆冠泽而服妇人衣，莫不笑之。即见私立辽蜀，皆欢喜不自生。老吏或垂涕曰：“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。”由是使者皆心属焉。更始，北都洛阳，分遣使者训郡国，曰：“先降者复爵位。”使者至上谷，上谷太守扶风耿旷迎上印绶，使者纳之，一宿无还意。公曹寇寻勒兵入见使者，请之，使者不语，曰：“天王使者，公曹欲挟之也。”寻曰：“非敢挟使君，妾伤计之不祥也。今天下初定，使君见节贤命，郡国莫不严谨清耳。今使至上谷而先挥大信，将复何以号令他郡乎？”使者不应。寻斥左右以使者命召旷，旷至，寻进取印绶待旷，使者不得已，乃呈至召之，旷受而归。冤人彭宠吴汉亡命在渔阳，乡人韩弘为更始使，训北周，承至拜宠偏将军，行渔阳太守事，以汉为安乐令。更始，遣使降赤眉，樊崇等闻汉室复兴，即留其兵，将渠帅二十余人随使者至洛阳，更始皆封为列侯。崇等既未有国意，而刘仲稍有离叛者，乃复王归其营。王莽庐江连帅颍川李宪聚郡自守，称淮南王。故梁王立之子永亦洛阳，更始封为梁王，都睢阳。更始欲令亲近大将训河北，大司徒赐言：“朱家子独有文书可用。”朱伟等以为不可，更始狐疑，赐申劝之。更始乃以刘秀行大司马事，持节北渡河，镇卫州郡，以大司徒赐为丞相， 令先入关修宗庙公事。大司马秀至河北，所过郡县考察官吏，处置能否，平遣囚徒，除王莽苛政，复汉官名，利民喜悦，争持牛酒迎涝，秀皆不受。南阳邓禹帐策追秀，及于夜，秀曰：“我得专封拜，生远来，宁欲事乎？”禹曰：“不愿也。”秀曰：“即如是，何欲为？”禹曰：“但愿民公威德加于四海，与德效及尺寸，垂功名于竹帛耳。”秀笑，因留宿见禹。禹进睡曰：“今山东未安，赤眉青毒之属动以万数，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听断，诸将皆庸人屈起，志在财弊，征用威力，朝夕自快而已，非有忠良明智，深虑远途，欲尊主安民者也，历观亡古圣人之兴二科而已，天时与人事也。今以天时观之，更始既立而灾变方兴，以人事观之，帝王大业非凡夫所任，分崩离析，形势可见。明公虽见藩府之功，有恐无所成立也。况明公素有圣德大功，为天下所向服，君正其素，赏罚明信，为今之计，莫如延揽英雄，务悦民心，立高祖之业，救万民之命，以功而虑，天下不足定也。”秀大悦，因令禹素旨于中，禹定计议，每任使诸将多访于禹，皆当其才。秀自兄偃之死，每独居则不欲酒肉，枕席有涕泣处，主簿冯异独叩头宽辟。秀指之曰：“请勿妄言。”亦因进说曰：“更始政乱，百姓无所依待，夫人久饥渴，亦为充饱，今公专命方面，以分遣官署巽行郡县，宣布惠泽。”秀纳之。冀都尉宋子耿纯夜宿于邯郸，退见官署将兵法度不与他将同，遂自劫纳。故赵穆王子林遂秀掘猎人河水以灌赤眉，秀不从，去之真定。林素任辖于赵魏间，王莽时长安中有自称成弟子子瑜者，莽杀之。邯郸捕者王郎原是诈称真子瑜，云：“母故成帝欧者，常见黄气从下上，遂任身。赵后欲害之，委一他人子，以故得权。”林等信之，与赵国大豪李煜、张参等谋共立郎，毁民间船赤眉将渡河，林等因此宣言赤眉当立刘子瑜，以观众心，百姓多信之。十二月，林等率车骑数百沉入邯郸城，至于王宫，立郎为天子，分遣将帅训下幽蓟，移袭州郡。赵国以北，辽东以西，皆望风响应。二年春正月，大司马秀以王郎新盛，乃北训蓟。申屠见李松自长安迎更始迁都。二月，更始发洛阳。初，三府豪杰贾号朱莽者， 人人皆望封侯。申屠建既斩王宪，又扬言三府而大侠共杀其主，吏民惶恐，主县屯聚，建等不能下。更始至长安，乃下诏大赦，非王莽子，他皆除其罪。于是三府西平。时长安为未央宫被焚，其余宫室、宫帐、仓库、官府皆按堵如故，事理不改于旧。更始居长乐宫生前殿，郎吏已次列庭中。更始休坐，俯首刮席，不敢视。诸将后至者，更始问鲁略得几何。左右侍官解宫省九吏，惊愕相视。李松与吉阳赵蒙税更始以希望诸功臣，诸伟正之，以为高祖曰非刘氏不忘。更始乃先封诸宗室，止为定陶王，庆为燕王，西为元氏王，加为汉中王，赐为渊王，信为汝阴王。然后立王匡为子阳王，王凤为宜城王，朱伟为胶东王，王常为邓王，申屠建为平氏王，陈穆为阴平王，魏魏大将军张昂为淮阳王，执金吾大将军廖湛为攘王，尚书胡殷为隋王，祝天大将军李通为西平王，武威中郎将李毅为武阴王，水衡大将军程丹为襄邑王，骠骑大将军宗挑为颍阴王，尹尊为燕王，为朱伟辞不受，乃以伟为左大司马，渊王赐为前大司马，时与李毅等镇抚关东，又使李通镇荆州，王常行南阳太守事，以李松为丞相，赵蒙为右大司马，共秉内任。更始纳赵蒙女为夫人，故伪政于蒙，日夜饮宴后庭，群臣欲言事，则罪不能见，时不得已，乃令侍中作为中语语。韩夫人由嗜酒，每嗜饮，见常侍奏事，则怒曰：“帝方对我饮，正用此时持事来耶？”起抵破书案，赵蒙专权，生杀自恣。郎吏有睡蒙放纵者，更始怒，拔剑斩之，自是无敢复言，以致群小善夫皆滥受官爵。长安谓之语曰：“造下养中郎将，滥阳尉即都尉，滥阳头关内侯。”军师将军李书上书谏曰：“陛下定业，虽因下江平林之事，思盖临时忌用，不可失之忌安，为名与器圣人所重，今家非其人，望其裨益万分，有缘木求鱼，生山采珠，海内望此，有以窥夺汉作。”更始怒，求之。诸将在外者，皆专行诸赏，各置木首，州郡交错，不知所从，由是关中离心，四海怨叛。更始征韦骁及其叔父崔毅等，骁将行，方望以更始成败未可知，故止之，骁不听，望以书辞谢而去。骁等至长安，更始以骁为右将军，崔毅皆及旧号。 耿况遣其子偃奉奏诣长安。偃时年21，行至宋子，会王朗起，偃从立孙仓、魏包曰：“刘子瑜成帝正统，舍此不归，愿行安之。”偃暗谏曰：“子瑜必贼，足为降虏耳。我至长安，与国家陈上古、渔阳兵马，归发突骑，以临乌合之众，如摧枯折服耳。管公等不时去救，足灭不久也。”仓包遂亡，降王郎。偃闻大司马秀在卢奴，乃驰北上邺。秀留属掌吏，与据北至蓟。王郎移席购秀100,000户。秀令公曹令史颍川王霸至侍中牧人击王郎，世人皆大笑，举手揶揄之，霸残惧而返。秀将南归，耿偃曰：“今兵从南方来，不可南行。渔阳太守彭宠攻之一人，上古太守即偃父也，发此两郡，控弦万计，邯郸不足虑也。”秀官属复心皆不肯，曰：“死尚难守，奈何北行入囊中？”秀指偃曰：“是我北道主人也。”会故广阳王子皆起兵冀中以应郎，城内扰乱，沿邯郸使者方道，2000担以下皆出营。于是秀促驾而出，至南城门，门已闭，攻之得出，遂陈夜南池，不敢入城邑，设石道旁，至吴楼亭，时天烈寒，冯异上斗州，至饶阳，官属皆乏食。秀乃自称邯郸使者，入馔舍，馔吏方进食，从者饥，争夺之，馔吏以其尾，乃垂骨数十痛。待言邯郸将军至，官属皆失色。秀生车欲驰，继而拒不免，徐还坐曰：“请邯郸将军入。”酒乃驾去，陈夜兼行，蒙泛霜雪，面皆破裂。至下曲阳，传闻王郎兵在后，从者皆恐。至滹沱河，后立环白，河水流思，无船不可济。秀使王霸往视之，霸恐惊众，欲且前阻水还，即诡曰：“兵坚可渡。”官属皆喜。秀笑曰：“后立果望于也。”遂前必至河，合兵一合，乃令王霸护渡，未必数计而兵解。至南宫，遇大风雨，秀引车入道旁空舍，冯异抱心，邓禹若火，秀对灶疗衣，冯异复进卖饭。进至下伯城西，惶惑不知所知，有白衣老妇在道旁，指曰：“努力，信都郡为长安城守，去此80里。秀即驰赴之。是时郡国皆已降王郎，独信都太守南阳仁光、何荣太守信都披荣不肯从。光自以孤城独守，恐不能全，闻秀至，大喜，吏民皆称万岁。披荣亦自何荣来会，义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宋西还长安。披荣曰：“吏民歌吟思汉久矣， 故更始举尊号而天下响应，三府清宫除道以迎之。今卜者王郎，假名殷氏，屈及乌合之众，遂镇燕赵之地，无有根本之故。明公奋二郡之兵以讨之，何患不克？今视此而归，企图空师河北，必更惊动三府，挥损危重，非计之得者也。若明公无复征伐之意，则虽信都之兵犹难会也。何者？明公既息，则邯郸事成，民不肯捐父母，被城主而千里送公，其离散王逃可避也。秀乃止。秀以二郡兵弱，欲入城头子路、立子都军中，仁光以为不可，乃发庞县，得精兵四千人，拜仁光为左大将军，信都都尉李忠为右大将军，披荣为后大将军，何荣太守如故。信都令万修为偏将军，皆封列侯。留南阳宗广领信都太守事，使仁光、李忠、万修将兵以从。披荣将兵居前，仁光乃多作檄文曰：“大司马刘公将长头子路、立子都兵百万众从东方来，击诸樊鲁。遣骑驰至巨鹿界中，利民得袭，传相告语。”秀头目入唐阳界，多张祭火，弥满泽中，唐阳吉祥。又击市县，降之。长头子路者，东平元曾也，寇掠何几间，有众二十余万。立子都有众六七万，故秀欲依之。昌城人刘植聚兵数千人据昌城，迎秀。秀以职为小骑将军，耿纯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，老病者皆载木自随，迎秀于御，拜纯为前将军，进攻下曲阳，降之。众烧合，至数万人，赴北击中山。耿纯恐宗家怀异心，乃使从弟辛素归，烧庐舍以绝其反顾之望。秀尽拔卢奴，所过发奔命兵，移袭边郡，共击邯郸，郡县还复响应。时真定王阳起兵赴王郎，众十余万。秀遣刘植睡阳，阳乃降。秀因留真定，纳阳生郭氏为夫人以结之，进击袁氏、房子皆下之。至号击斩王郎将李运，至伯仁复破郎将李玉，欲还宝城，攻之不下。南郑人严岑起兵据汉中，汉中王家击降之，有众数十万。校尉南阳贾复见更始政乱，乃说家曰：“今天下未定，而大王安守所保，所保得无不可保乎？”家曰：“卿言大，非无任也。大司马在河北，必能相用。”乃为书见父及长史南阳陈俊于刘秀。父等见秀于伯仁，秀以父为破虏将军，俊为安吉院。秀射中而犯法，军士令颍川季尊格杀之，秀怒，命收尊。主簿陈父见曰：“明公常欲众军整齐， 今尊奉法不弊，是教令所行也，乃释之。以为次监将军，谓诸将曰：“当备祭尊，吾涉中而犯法，上杀之，必不思诸卿也。”初，王莽既杀鲍宣，上党都尉陆平欲杀其子勇，太守苟健保护之，勇由是得权。更始征勇为尚书仆射，行大将军事，将兵安吉、河东、并州，得自治偏僻。勇至河东，即清毒，大破之。以冯衍为立汉将军，屯太原，与上党太守田毅等善甲养士，以汉魏并土。或税大司马秀以守伯人，不如定巨鹿。秀乃引兵东北拔广阿，秀披于地图，指示邓禹曰：“天下郡国如是，今时乃得其一。子前言以无虑天下不足定，何也？”禹曰：“方今海内淆乱，人思明君，由赤子之慕慈母，古之兴者在德薄厚，不以大小也。冀中之乱，耿俨与刘秀相失，北走昌平，救其父旷，因税旷击邯郸，时王朗遣将训渔阳上谷，即发其兵，北周疑惑，多欲从之。上谷公曹寇寻，门下院敏业税旷曰：‘邯郸拔起，难可信相。大司马刘伯生母弟，尊贤下士，可以归之。’旷曰：‘邯郸方盛，力不能独据，如何？’对曰：‘今上谷顽石，控弦万计，可以降则去救。’寻请东约渔阳，其心何重，邯郸不足图也。旷然之，遣寻东约彭宠，欲各发突骑二千匹，步兵千人，亦大司马秀。安乐令吴汉，护军葛延，胡奴令王良亦劝宠从秀，宠以为然。而官署皆欲赴王郎，宠不能夺。汉出旨外庭，欲意如生，召而四之，问以所闻。生言：‘大司马刘公所过为郡县所称，邯郸举尊号者，实非刘氏。’汉大喜，即诈为秀书，移袭渔阳。使生积以一宠，令据以所闻税之。会寇寻至，宠乃发部骑三千人，以吴汉行掌力，与葛延、王良将之，南攻冀，杀王郎大将赵弘。寇寻还，遂与上谷长史景丹及耿俨将兵拒南，与渔阳军合。所过击斩王郎大将九卿校尉以下，凡斩首三万级，定涿郡、中山、巨鹿、清河、河间，凡22县。前及广阿，闻城中车骑甚重，丹等乐兵问曰：‘此何兵？’曰：‘大司马刘公也。’诸将喜，即进至城下。城下出传言，二郡兵为邯郸来，众皆恐。刘秀自登西城楼，乐兵问之。耿俨败于城下，即召入，据言发兵状。秀乃西召景丹等入，笑曰：‘邯郸将帅硕言我发渔阳上谷兵，无聊应言我亦发之。何意二郡粮未无来， 方与士大夫共辞功名耳。乃以景丹、寇寻、耿衍、葛延、吴汉、王良皆为偏将军，使桓领其兵，加耿况、彭宠大将军，封况、宠、丹延皆为列侯。吴汉为人滞后少闻，造次不能以辞自达，然陈后有智略，邓与硕见之于秀，秀见亲重之。更时遣尚书令谢公率六将军讨王郎，不能下。秀至，与之合军，东为巨鹿，越于未下。王郎遣将攻信都，大姓马崇等开门纳之。更时遣兵攻破信都，秀使李中桓行太守事。王郎遣将倪弘、刘凤率数万人救巨鹿，秀逆战于南滦不利，景丹等纵突骑击之，弘等大败。秀曰：“吾闻突骑天下精兵，今见其战，乐可言也。”耿纯言于秀曰：“久守巨鹿，势众疲弊，不如集大兵精锐进攻邯郸。若王郎已诛，巨鹿不战自俘矣。”秀从之。夏四月，刘将军邓满守巨鹿，进军邯郸，连战破之。郎乃使其谏大夫杜威请降，威雅称郎，使成帝遗体。秀曰：“设使成帝复生，天下不可得，况诈子于者乎？”威请求万户侯。秀曰：“故得全身可以。”威怒而去。秀即攻之。二十余日，五月甲辰，郎少傅李立开门纳汉兵，遂拔邯郸。郎夜亡走，王霸追斩之。秀收郎文书，得利民与郎交官诽谤者数千张。秀不省，会诸将军烧之，曰：“令反侧子自安。”秀不分立足，各立诸军，是皆言愿属大树将军。大树将军者，偏将军冯异也，为人谦退不乏，斥立士非交战受敌，常行诸营之后，每所指射，诸将并作论功，亦常独秉树下，故军中号曰大树将军。护军冤人朱户言于秀曰：“长安政乱，公有日角之象，此天命也。”秀曰：“诏赐监收护军。”户乃不敢复言。更使遣使立秀为萧王，悉令罢兵，与诸将有功者亦行在所，遣苗增为幽州牧，韦顺为上谷太守，蔡冲为渔阳太守，并北之部。萧王居邯郸宫，昼卧温明殿，耿衍入，造床下请见，因睡曰：“立士死伤者多，请归上谷一兵。”萧王曰：“王郎已破，河北略平，复用兵何谓？”衍曰：“王郎虽破，天下兵革乃实耳。今使者从西方来，欲罢兵，不可听也。同马赤眉之属数十倍，备数十百万人，所向无前，胜功不能办也，败必不久。”萧王起坐曰：“卿失言，我斩卿。”衍曰：“大王哀后衍如父子，故敢披赤心。”萧王曰：“ 我系卿耳，何以言之？晏曰：百姓患苦王莽，复思刘氏，闻汉兵起，莫不欢喜。如去虎口，得归慈母。今更始为天子，而诸将善命于山东，贵戚纵横于都内，掳掠自恣，源源寇心，更思莽朝，是以知其必败也。公功名已著，以义征伐，天下可传习而定也。天下至重，功可自取，无令他姓得之。萧王乃辞以河北未平，不就征，始二余更始。是时，诸贼同马大同、高胡、仲连、铁镜、大羌、由来、上江、青毒、武孝、武藩、武楼、富平、霍所等各领部曲，众合数百万人，所在寇掠。萧王欲击之，乃拜吴汉耿眼俱为大将军，持节北伐幽州十郡突击。苗增闻之，因斥诸郡不得应调。吴汉将二十骑先驰至吴中，增出营于路，汉即收增斩之。耿眼到上谷，一收韦顺、蔡冲斩之。北周震骇，于是西发其兵。秋，萧王击同马于跷，吴汉将突骑来会青阳，士马甚盛。汉西上兵部于幕府，请所赋予，不敢自私。王亦重之。王以偏将军沛国朱福为大将军幽州牧，使至蓟城。同马十进，夜遁。萧王追击于馆陶，大破之，受降未尽。而高胡、仲连从东南来，与同马于仲合。萧王复与大战于濮阳，喜破降之，封其渠帅为列侯。诸将未能信贼，降者亦不自安。王知其意，敕令降者各归营勒兵，自乘轻骑按行布阵。降者更相与曰：萧王推赤心至人腹中，安得不投死乎？由是皆服。悉以降人分配诸将，众岁数十万。赤眉别帅与青毒、上江、大同、铁镜、五番十余万众在射犬。萧王引兵进击，大破之，南巡河内。河内太守韩新降。初，谢公与萧王共灭王郎，朔与萧王为利，常欲袭萧王，为其兵强而止，虽聚在邯郸，遂分城而处，然萧王有以未安之。公勤于吏职，萧王常称之曰：谢尚书真吏也，故不自疑。其妻知之，常戒之曰：君与刘公机不相能，而信其虚谈，终受制矣。公不纳。继而，公率其兵数万还屯于邺，及萧王南击青毒，使公邀击由来于龙绿山，公兵大败。萧王因公在外，使吴汉与次监大将军岑彭袭据邺城，公不知，轻骑还邺，汉等收斩之，其众悉降。更始，前网公侯李宝、益州刺史李忠将兵万余人殉蜀汉。公孙述遣其弟辉击宝忠于绵竹，大破走之。述遂自立为蜀王，都成都，民夷皆附之。冬， 更时遣中郎将归德侯萨，大司马护军陈尊使匈奴，受单于汉旧制喜受，因送云当于亲属贵人从者还匈奴。单于于郊谓尊萨曰：“匈奴本与汉为兄弟，匈奴中乱，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，故称臣以尊汉。今汉亦大乱，为王莽所篡，匈奴亦出兵击莽，空其边境，令天下骚动思汉。莽足以败而汉复兴，亦我立也，当复尊我。”尊与相称惧，单于终持此言。赤眉樊崇等将兵入颍川，分其众为二部，崇与庞安为一部，徐宣谢露杨殷为一部。赤眉虽硕战胜，而疲弊厌兵，皆日夜愁泣，思欲东归。崇等计议，吕众东向必散，不如西攻长安。于是崇安自武关，宣等从陆浑关，两道俱入。更时使王匡承担与抗威将军刘军等分据河东弘农以拒之。萧王将北逊燕赵，夺赤眉，必破长安，又欲诚信并关中，而为之所计，乃拜邓禹为前将军，中分麾下精兵二万人遣西入关，领自选偏僻以下可与拒者，使朱伟、李毅、田立、陈桥将兵好三十万，与河南太守武伯共守洛阳，鲍勇、田毅在并州。萧王以河内险要复实，欲择诸将守河内者而难其人，问于邓禹。邓禹曰：“寇寻文武备足，有牧人御众之才，非此子莫可使也。”乃拜寻河内太守，行大将军事。萧王谓寻曰：“昔高祖留萧何关中，吾今委公以河内，当给足军粮，率力士马，防遏他兵，勿令北渡而已。”拜冯异为孟津将军，统魏郡河内兵于河上，以拒洛阳。萧王亲送邓禹至野王，禹既息，萧王乃复引兵而北。寇寻调侯梁至器械以攻军，军虽远征，未尝伐绝。伟崔、伟义谋叛归天水，伟萧恐病急祸，乃告之。更使诛崔义，以萧为御史大夫。梁王勇据国起兵，召诸郡豪杰，配人周建等并属为将帅，攻下济阴、山阳、沛、楚、淮阳、汝南，凡得二十八城。又遣使拜西防贼帅山阳角强为横行将军，东海贼帅董宪为义汉大将军，琅琊贼帅张布为辅汉大将军，都清徐二州，与之联兵，遂专据东方。齐人秦风起兵于黎丘，攻得其宜城等十余县，有众万人，自号楚黎王。汝南田荣攻陷夷陵，自称扫地大将军，转寇郡县，众数万人。